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探讨一下上门的医疗服务，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享受的医疗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一起来介绍一下。 像约车一样快捷预约私家医生上门服务，像手掌一样享受多学科权威专家会诊服务。国家关于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即将印发，互联网医疗能够带来哪些实质的变革？先行者们已经有了哪些创新发展？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种上门的医疗服务。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鸿华集团的医疗总监沈志卫。沈总，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所以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嗯，非常欢迎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种上门的医疗服务。还有一位呢，是大家伙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二位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种上门医疗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刚看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有点吃惊，因为我觉得这种医疗服务需要上门提供的，我们好像都说更多的是这种比如说老年朋友，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身体行动不便的、卧床的、没法去医院的老年人才需要这种上门医疗服务。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和我身边人的这个反应，好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这种上门的医疗服务也挺需要的，是不是这样小麦？ 哦，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你刚才只是说到了老年人，那他肯定很需要，但是除了老年人以外，比如说很多的新生儿， 嗯， 我们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呢，那产妇不方便出门，然后孩子呢，哦，也不方便说把他抱到医院那种 怕感染啊， 对对对， 交叉呀，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这个时候很需要这种上门的医疗的护理的服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像咱们现在都是上班族，然后每天白天的时间忙的 哦，没时间去医院。 对， 对对，然后那你看我们下班的时候可能医院也下班了，而我这个症呢，我这个病症呢，可能又不需要够不到看急诊的那个级别，所以如果这种时候能有，对，如果能有上门的这种服务，其实也是蛮好的。 嗯，而且现在很多的都市人群啊，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特别的大，非常的繁忙。 嗯， 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往往大家选择的方式是我能扛着就扛着， 对对， 因为去医院 除了我们说这种金钱的花费之外，更重要的是时间 成 本太高了。这样的上门医疗服务是不是能够解决大家伙现在看病的一些痛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伙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说一说。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实一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体验的经历，而且也有需求，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沈总，他一直在从事这个上门医疗的这种提供服务。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问一问沈总，像现在沈总公司所提供的这种上门的医疗服务到底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便利，有哪些医疗的服务我们是可以提供这种上门的服务形式的。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依然为大伙准备了互动题目和互动奖品。首先和大伙来说一说互动题目吧。互动题目呢，由沈总来为大伙来出一下，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题目的内容是，护士上门服务的内容哪一项是不对的。 嗯， 第一， 打针。 打针，对。第二个， 抽血。 抽血，对的。第三个，下诊断。 嗯， 这三项内容里边哪两项是护同志可以做的，哪一项是护同志不能做的。好，谢谢大家。 好，这是今天的互动题目，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再给大伙重复一下，以下哪一个服务内容是超出了护士的工作范围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打针，B 选项抽血， C 选项下诊断，究竟哪一个是护士不能干的呢？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伙准备了非常丰厚的价值800元的中医理疗卡两张，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800元的中医理疗卡。我们的获奖名单呢，会在节目播出之后的下个周二，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为大伙公布。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点击界面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就可以随时来查看我们的获奖名单。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编辑正确答案到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互动吧。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沈志卫沈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沈志卫，鸿华集团医学总监，曾就职于卫生部北京医院、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原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专职保健医生及外国元首的保健专家。 通过录音呢，我们对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沈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沈总的这个经历啊，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可以说是专业人士的华丽转身。一开始是从事这个医疗的服务行业的，其实也是一个医生哈。也想问问沈总，在这个华丽转身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是您切身的这种，比如说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患者的这些痛点，激发了您有这样的想法，为大伙提供这种上门的健康服务呢？ 的确是，像我啊，原来在北京院工作了十几年，大家都知道，现在三级医院啊，人满为患，一天挂号，比如上午四个小时，啊，有几十个病人，三五十个人是更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夫啊，分配给每个病人的平均时间啊，三五分钟， 哦， 那因为有一些疑难病人，可能时间要求的更长，所以这样啊。就是说这大夫在看诊的过程中当中，他没办法来那么仔细那么详细来确定每一种情况发生，所以呢这样的时机呢给医务人员自己啊也造成一个困惑。那个患者，首先那患者，那有时候因为很多患者有意见，就哎呦，我花了那么长时间大半天时间挂号，那么来来回回做化验，最后一两分钟就打发掉了， 哦， 好像觉得呢他们到医院不被重视，不被尊重啊，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实际啊，像我在美国也待了十几年，也是做医生的。那在美国他就不太一样了，就到我们就是医疗制度方面啊，人家还是有一些优势。在西医啊，大部分也是发源于美国的。一般的要求大概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啊， 给一个病人，这样呢就有充分的交流的时间。病人的一些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充分的有时间来诉说给大夫，那么大夫呢也有充分的时间来给病人来解释，来做一些沟通，是这样呢双方啊互相都能理解，也有更好的效果。 也就是说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今天我们的嘉宾就发现了很多的时候，由于工作的条件，由于看病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的医生没有办法很好的跟患者去一步一步解释我为什么诊断您是这个病，这个病为什么我需要这样的治疗。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医生只是告诉患者说您这是什么病，这个病现在需要怎么治。很多患者说那我为什么不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呢，您让我吃药为什么不让我做手术啊、 嗯、 这个医生是没有时间去给您详细解释说为什么您这个病还没有到严重的这个程度，为什么您现在一定是比如说吃药更适合您，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解释了，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的患者需要他来提供这种服务。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呢想到了可能通过上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上门的这种方式就可以解决您刚才说的这个交流时间短的痛点吗？ 对，实际啊，这个上门服务啊，在医疗的开始，医学的开始阶段都是这样的。 嗯， 古代、 对 中外都是这样的，大夫提着一个箱子、 哦、 上门去。 嗯， 那么后来因为大型仪器，还有就是因为病人数量的增加，所以就把集中的医院。 嗯， 开始做诊所啊，然后做小一点医院，做大型的医院、 嗯、 但是有医院，大型的医院有医院的一些特点、 嗯、 但是我们说上门服务这个实际是违规到医疗的本身。 嗯， 上门刚才说的去了，我们叫红华医疗，这样它是规定我们医生上门服务一个小时，就到病人家里上门敲门，进门以后洗完手以后开始计时，计时以后那我们要求在病人详细询问病人的病史、 嗯、 然后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然后再看病人的过去的一些情况，过去的一些疾病史啊，用药的情况啊，然后下一步他的诊断印象是什么、 嗯、 然后就建议病人进一步要做哪些处理、 哦、 然后跟病人有一些有充分的时间去沟通，然后还有患者的家属啊，亲人啊，朋友啊，有很多问题啊也 可以 问，也可以解答、 嗯、 哎，这样的话像护士上门他也有一个时间规定的，我们一般来说至少半小时到一个小时，除了完成他本职的工作以外，以后患者要在家里边待一段时间，看比如说打针，打完针以后呢有没有反应，然后抽完血的那个伤口有没有出血，他在旁边要看一段时间的。 嗯， 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医疗的本质，我们也知道这个医学有一个名言嘛，就是偶尔会治愈，但是时时是安慰。所以就是可能我在这一个小时，我跟他这种细心的听他的倾诉，然后跟他这种畅谈的话，至少对他的这个病症是一个很大，对病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抚的作用。 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啊，它的这个发病的原因是非常隐匿的。 对， 如果只是患者简单的告诉医生说我最近吃了什么，或者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我这个病症，有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个病根在哪儿。通过充分的交流之后，有经验的医生可能会从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对， 发现说哦，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之前什么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 对，而且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一个美剧，就是那个 House 医生、 嗯、 然后他经常面对一些这种疑难杂症的时候，他会说哎，我到他的生活中去，我到他的住所中去，可能能够发现真正的病根在哪儿。所以这个上门可能有一些医院里面达不到的这种效果。 嗯，但是这个优势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时间得到了保障哈。但是我还有一个担心，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 对， 尤其是有经验的这种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其实数量是稀缺的。那我们提供这种上门服务，虽然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交流的时间更长了，服务的时间更好了，但是呢这个路上我们知道会要耽误时间，这样会不会降低比如说医生的工作效率？如果是集中看病的话，一天医生可能看上百个病人，像这种提供上门服务，咱北京的交通又不是特别的好，加上堵车的话，可能一天看个三五个，这医生就已经累够呛了，会不会医生的这个效率反而下降了特别的多呀？ 这个问题呢，您考虑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首先我们的这个医生上门和护士上门、首先它是有我们有全职的，但现在在北京地区都是全，就是我们的 full time， 就是全职 的， 在属于红华医疗集团的， 哎、 所以全职的医生。那么第二个，我们有诊所，不同的诊所分布，第三个就就近，就周围几公里、五公里内，我这个诊所的医生出去， 我这个诊所的护士出去，这样来保证首先不像我这样跑了100公里以外去了，再来来回回来路上耽误的时间会太多，对吧？我们有这个就是 APP 上有这个功能的，有定位，我们的患者在什么地方，我们附近的医生和护士兼职的，他也可以抢单，都是近距离的，就像因为像我们那个滴滴打车一样的，你就近，这是很那个的，所以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节省了时间的路上的成本， 节省了时间。刚才第二个问题，我们您说的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医生的资质问题，我们呢至少是正规医学院毕业，在三级医院工作5年以上，而且必须取得主治大夫以上的。这个资格才能有这个上门的服务这个资格。但在北京地区我们都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上门服务，那都是专家一级的水平。对吧，所以这个你要到医院挂号，你做一下你也想不一定挂得上呢。 对。 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给患者提供因为优质服务。 其实优质服务可能伴随的就是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哈。小麦我知道好像是体验过这样的上门这个服务。您跟我们说一说他的这个收费，你当时体验的是什么项目，收费怎么样，然后呢服务是不是真的像这个刚才沈总介绍的这么贴心。 我其实呢也是发现咱们红花医疗其实是有一个 APP。然后呢我专门的下载了这个 APP， 然后想那个体验一下这种护士的上门的这种注射，因为家里的老人嘛，然后身体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我也不想让他说我 再折腾到医院。 对，再折腾到医院。但是你要是去社区呢，也专门问过社区的，说我们不提供这种上门的注射，你要是想打针什么的你必须到我们这边来。我就想我能不能约一个护士来上门做这种注射的这个服务。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 APP 上其实价格真的不贵，大概是139一次这种上门的这种那个注射，如果要是输液的话大概也不到2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位。而且呢是属于你刚刚下载了这个他的 APP， 然后填写了自己注册信息之后，他们就会有客服给你打电话，说我关注到您那个下载了我们的这个，然后注册了会员，那您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有什么需要我给你解释，就感觉这个服务还是很周到的，并不像你去了医院之后你要去求着人家来说话，这个时候呢是你是一个被服务者，然后这一块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他们这个上门服务呢是有这个一些这种，比如说进门他们是要这种先清洁，然后可能有的是不是还要戴鞋套，然后 对鞋套 就是他会 有一套服务流程， 对对，有一套这个规范的流程在，所以这个呢还是感觉是比较贴心的。但实际上我也有一个疑问，那比如说像我去社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提供这种上门的这个注射的服务，可能会有各种风险啊，可能会有那什么，但是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 APP 就可以提供这种上门注射服务，那难道就没有这方面的比如说政策风险或者医学风险了吗？ 这个小麦可能也是说出了很多想要使用这种上门医疗服务朋友的一个担心，如果一旦出了问题，或者我这病没治好给延误了，这个责任到底谁来负担？现在政策允不允许比如说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提供这样上门的医疗服务呢？ 实际啊就是说像吃螃蟹，总要人先去吃去，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医疗服务大家都关心的就安全第一，为什么？因为人命关天，任何一个步骤，任何和医疗有关系的那都是天大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红花医疗呢，因为我们也刚才介绍一下，我过去做过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对吧？也在美国工作，中美工作了工作了个15-16年，所以对这个医疗风险方面也多少了解一些，属于我们在医生上门和护士上门过程中间严格的流程，各种规章的流程啊非常严格。而且刚才说了这个除了我们服务完以后我们客户啊可以啊马上打分，那么这个护士服务态度怎么样，他的技术水平怎么样，马上在这个 APP 上可以打分了。这是我们客户啊和客户的一些， 这是对一个服务质量的一个保证。 一个保证。 对。 其次呢就是我们自己内部有个控制系统，我们护士规定或者我们医生规定在24小时内他要交医生的上门报告，还有护士的护理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上了以后呢，我们有好些医生啊要参与，叫讨论会怎样的，在服务过程中间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所以刚才说您说的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咱们这些上门现在打针还有就换药这些服务啊，实际是我们是遵照医嘱的，护士上门啊没有医嘱护士不能执行的。那么这个医嘱是哪来的呢？第一个就是有些病人啊就医院里面出院 比如说骨科做了手术了，他动不了，在家里边 康复过程， 康复过程他如果要到医院里边反反复复，那这是对家庭对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的很多客户，这类客户，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要家里没人，小孩在国外啊，或者不在身边啊，这样怎么办啊？你老年人啊，这些我们提供服务，但首先必须有医嘱，医嘱就是说医生开的，那么这个医生也可能是三级医院医生给他开的，还有因为在医院里边还去打过针，对吧？ 该打什么针，吃什么药，拿着这个医嘱， 对，首先必须有医嘱。第二个由我们的医生上门，如果说护士觉得哟，因为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首先我们的客服不是医务人员，他要和患者啊要进行沟通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急诊？如果是急诊，那马上的让他联系120，或者我们帮他联系120，马上要从急诊的，因为对于患者来说他不知道，我这是不舒服，别要我心情就不舒服，或者我憋气，对吧？或者我头晕的厉害，我摔倒了，怎么怎么样，打出血了，这种情况是威胁到生命的，那马上我们帮他联系120，让他马上到医院去的， 进行 转诊。那我们上面服务刚才说，就一般是一些慢性的疾病，他是要 follow up， 要反反复复诊的这些情况，自己呀、到医院又不方便，这样了，我们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些服务。那首先一条，保证安全，要保证病人的安全，病人的安全是天大的事情， 这个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患者提供这种医嘱，必须要由医生开出来，并不是说你随便拿着什么药，你让我给你打，让我给你注射，然后这个护士都可以给您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是不行的，会经过考量，必须要有医嘱才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哈。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服务的质量问题。那现在政策方面会有阻碍吗？国家现在允许医生或者是护士提供这样的上门服务吗？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现在走在前列的广东、深圳、浙江，然后北京，都是做的不错的了，那么现在国家就是大概几个星期以前，国家已经开，已经有这么一个政策， 对，这个月刚开的这个发布会嘛，叫做《国家关于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在那个国新办刚开了一个吹风会，是说呢，大概主要是集中在两点，一个呢是说咱们这个首先首诊你是不能在互联网上的，但是这种慢性病啊、常见病的这个管理和复诊，就健康管理和复诊，你是可以在互联网上的。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过去呢，可能我们是要求这种互联网加的这种医疗机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这种线下实体。那现在呢，也可以，你可以依托一些这个现有的这种三甲的医疗机构啊，你们可以合办这种互联网的这个服务。这个呢，其实相对于去年或者之前的这种政策呢，是对于这个互联网加已经是一个相对开放和鼓励的这么一个趋势。是了，这个倒是政策上，就是在大的这个政策上，国家是一个鼓励的态势，但是其实呢，可能具体到一些规范细则上，正在逐步的那个确定。但是其实我这里也有一点那个疑问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必须要看了医嘱之后才能够那个进行，但是我其实也看到一些社会新闻，不一定是咱们这家，因为做这个上门服务的也比较多，也可能有外省市的一些新闻也说到，那比如说我怀孕了，想知道这个胎儿是男是女，我去医疗机构都不给我验，然后呢，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种抽管血，我就能知道这个是不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我找一个上门服务的护士，你帮我抽管血，然后我自己把这个血样寄到哪里去，他也没有医嘱，那但是这护士可能上门我都来了一趟了，那个你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反正对我来说也就五分钟的事儿，我可能这个活就干了，这种事儿可能也会发生，所以像咱们说要看了医嘱才能够那个服务的话，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验证的程序，或者是后续的这种考核的机制？ 其实我觉得小麦提到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到了我们的医疗上门服务的这种服务范围到底是包括了哪些，还有这个服务流程有没有人去实时的监督它、规范它？ 对对， 所以说一定有的。所以刚才说，鸿华绝对不会做没有医嘱的护理工作。护士上门工作，像刚才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是比如上门采血，但采血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没有医嘱我们拒绝，肯定要医生开了医嘱，为什么取这个血，刚才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性别的有些人啊，就是非法的想鉴定胎儿的性别，这是国家严格禁止的，就国家严格在医疗行业严格禁止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做。 而且必须是正规医院的医嘱。不能说我拿一个处方随便开，不行的，那必须是哪个医院的，下面医生签名，还必须盖章的。 哦， 非常正规，我们必须验证，首先验证了护士才会上门。 嗯， 啊，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医嘱会提前先把一道关。如果比如说要提供抽血啊，或者各种这种化验服务，先得医生给你开个化验单。 嗯， 这个护士看一下这化验单到底是干什么的，才可以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我们只是把在医院干的活可以放在家里干， 嗯， 但是干什么活还是得由医生来做决定的。 是。 嗯，好，那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刚才其实沈总也给我们介绍了，更多的是一种这种慢性病的管理哈。那哪些疾病是可以提供这种上门的服务？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比如说突然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或者像您说到的这种需要急救的这种过程，如果我有相熟的这种像上门的医生，已经给我提供过很多次的服务了，他对我的健康也很了解，我是不是能直接跟他沟通，让他来给我提供一些急救的这种服务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像现在上门提供的这种健康服务到底如何给我们带来更加方便和更加好的这种就医获得感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聊一聊。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题目非常的简单，就是以下哪一个服务内容是超过了护士的工作范围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打针 B 抽血 C 下诊断。如果您真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公布获奖名单。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I remember all of the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be. So desperate, find a way out of my world and finally breathe. Right before my eyes, I saw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 Every story has its scars, but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t you, we'll see that I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makes you feel like a fool, I promise you wi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Shelter that won't let the rain come through.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麦大街丁12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2-3级间4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鸿华集团医疗总监沈志卫沈总，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说一说现在提供上门的医疗服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方便。大家关于上门的医疗服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问答。再跟大伙儿重复一下今天节目互动问答的题目，以下哪一个服务内容超过了护士的工作范畴呢？ A 选项打针， B 选项抽血， C 选项下诊断，哪一个是护士不能干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播出之后的下个周二呢，我们会为大伙公布获奖名单，您只要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点击界面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就可以实时查看我们的获奖名单。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准备了两份幸运的礼品，每一份价值800元中医理疗卡，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那沈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现在鸿华医疗提供的这种上门的医疗服务，您说了在上半段更多的是聚焦于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像医生能够诊断出哪些范围的疾病，像护士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内容？ 实际啊，我们做的工作大概4年前就开始了，慢慢一直做下，现在发展非常快，在全国的330多个城市啊，都有我们的客户和患者。医生上面除了慢性病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全科医生，实际全科医生我们美国叫 family doctor 或者 primary care，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看的，就像我们基层的初级医生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儿科啊，我们的儿科专家上面非常忙，我们些小医生干新生儿干上了刚出生没几天，或者是挂儿科号不方便啊，但是小儿一般都是像我们像一般的发烧啊、感冒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啊消化道的一些问题啊，这些常见问题比较多，对吧？儿科看诊挺多的。然后中医， 中医理疗类，我们中医专家的上门、 推拿、按摩、拔罐、针灸什么的。 对对对，有这方面，一个是做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说开方子。中医上面把脉啊，开方子，这有一块。然后外科，比如说拆卸啊，有些人比如说做了大手术，刚才说移动活动不方便，那我们外科专家可以上门啊，给他做后期的一些后续服务。除了医生呢等等呢，就是有关医生方面的实际医疗服务啊，范围很广。那护士上门呢，一般打针啊、输液啊、采血啊，更换胃管。 哦，更换胃管， 插的胃管啊，对，他要定期更换的。那这个要为了更换胃管跑到医院去，你看又是。折腾了 、 就在医院在家里面更换就非常方便。还有一些中风病人、帕金森氏病人，我们说老年痴呆啊，那现在叫阿尔兹嘛，对，这就这些疾病呢，需要上门，我们的护士同志不可以做的，还压疮等等，这些对我们就是有护士同志上门啊，有经验的护士啊上门做的非常那个，非常到位的，我们的客户病人非常满意。 好，这是服务的这个范围哈。在节目的上半段，您给我们介绍了医生的这个资质，基本上都是有把关的，需要在三甲医院工作过，而且基本上是副主任以上级别的这个医师才可以担任上门服务的这个医生。那护士的资质呢？咱们有相关的，也是这种像医生一样都是全职的吗？ 护士在北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线城市，我们有全职的护士。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兼职的，因为护士同志他尤其有时间，他们八个小时上班，在八个小时以外他们自由支配，资质呢跟医生的资质实际差不多的。首先他们必须正规的护理学院专科或者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在三级医院做过护士的培训，然后工作5年以上，然后有效的执照，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对常规的护理对他们来说呢得心应手，但是我们现在也分，就是比如说妇产科的，专门的妇产科他专业丰富一些，小儿科的护士他知道怎么去哄小孩，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尽量把它分得细一点， 把护士也专业化， 对对，专业化，对，不是说护士整个都考，也不是这样的，这样呢就像我们的服务啊更温馨，服务更全面，这个更专业。 好，这是护士的这个资质问题哈。 就是护士他比如说他是可以自己来注册咱们这个 APP， 然后就成为咱们的这个可以去抢单的护士吗？还是比如说需要我们统一的招聘啊、审核呀、然后还有培训啊这样的一个流程呢？ 叫鸿华医疗集团分三个 APP， 专门有一个叫鸿华医生，就专门针对医生的，还有一个叫鸿华护士，专门针对护士的专业人士，就是把这个下载以后啊，一进去有一个流程，告诉他怎么申请，怎么申请。那么他要填除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资料以外，他一定要把他的身份证和他的职业有效的职业证，我们质量控制部主任，原来北京医院的质控主任，他现在都是全国康复协会的护理协会的常奥主任委员，所以这由他来把关，所以这样呢，他带了一个团队，这个就保证万无一失。其次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还会打电话去证实他在哪个月工作啊，其实是不是啊。那么现在这个当然这个就花费一些时间，花费一些精力，今后啊国家也在全国都联网的，你的有效的资格证、有效的职业证。 有一些家庭医生或者是护士经常来给我提供服务，对我的健康状况特别的了解，但当我出现身体的一些疾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比如说先优先联系一下他，让他比如说上门先帮我看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甚至由他来帮我采取一些急救的措施，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是这样，您这个有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找服务过的医生，或者护过的护士，觉得护士服务的不错，各方面很专业， 我能不能下次再找他？ 没问题，完全可以的，就是我们的服务的那个护士里边去找我们老的护士，你找就可以点他的服务，医生也是一样的，至于第二个，您刚才说，就是比如说有些什么平时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的实际有这样功能的，一个电话咨询，还有一个就远程医疗，拿到手机啊，就可以跟医生啊，24小时。可以找他的 哦，视频， 视频，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啊，就怎么说呢，实际非常形象的，视频啊，有比电话又进步了，因为又可以看到 互相之间，特别是我们医生会看到病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对，所以这样呢可以给病人一些指导。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也有问题想要咨询您，比如说有朋友在问说，一次上门的这个费用如果是医生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刚才小麦说了一个护士上门的这个费用，他大概查了一下1-200块钱， 对对对， 是基本上的一个这个服务标准。那医生上门是不是得更贵一些？ 是这样，医生呢我们分这样，就是专家以下的，就主治大夫以上的大概每次800块，专家以上的就是我们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级的是1500到1300，1300的有时候大概，那这个有时候公司有一些活动啊，它价格可能有一些浮动。那么护士上门相对来说更大众化一些，大概打针个139啊，当你输液，它如果要流光的话，要观察的话，时间会长一些，那么按时间可能会收费，一般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因为我们的那个也很忙活的，很忙的，大家都是背着包啊，扛着那个经常在外面跑的不少，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在地铁里面说不定有人就扛着红华医疗的包，那就是我们红华的医生或者护士 在提供上门服务的这个途中哈， 对，希望大家给予支持和帮助。 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这个使用的客户和用户并不是特别的少，也想问问，比如说会不会出现我下单之后久久没有人响应，或者说不能够及时给我提供这样服务的情况呢？ 我们是这样的，一般的就是说预约制，提前3个小时服务，这个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能保证，医生和护士都能给你服务， 就是提前3个小时约就可以了。 提前3个小时约， 对， 约好以后，就是我们的周围的，医生或者护士会抢单，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后台客服都知道的，他马上会给中介进行协调，比如说有一些在偏远地区，那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有一些农村里边啊，有的说村里边啊，这个周围的没有医生，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量说他的要求，把时间，那比如说在很偏远的地方，广东的渔村里边，有这种客户的，那怎么办？我们找县城，在周围的县城，整个他找县城的医生，那去了以后可能时间稍微稍微长一点， 稍微久一点，但是像北京这样的这个一线大城市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提前3个小时预约提供这样上门的诊疗服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我们现在也知道有很多这种挂号的这种手机的软件哈，像我们的114啊、京医通啊，都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这种医院的挂号服务来看医生。会不会我们在挂号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我们具体想看哪一个主任，我知道谁看这个病特别好，我就想找他看，我们是不知道能不能挂到他的号的。 对，因为现在像因为我也关注过，就咱们这各大医院现在不准你去 点名挂号， 对， 只是告诉你是副主任级别的， 对， 还是主治级别的，还是主任级别的，专家级别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医事服务费嘛。 对，但是比如说我就想看钟南山医生的那个号，我就想挂他的号，不行，不告诉你他哪天出诊，你没法这个点名挂。 但是红华医疗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手机软件是可以点名，就要哪一个医生，他什么时候上门给我们服务的哈？那这样是怎么做到？比如说，这么高的这种成功率，同时都点名指明一个专家，他的时间毕竟也有限，而且又加上上门的这个过程，可能他会排的比较满，会不会存在没有办法及时提供服务的情况？ 您提的这个问题实际很实际，名医，我被很多病人或者客户啊，对这个有名的医生。确实他就要很相信，我就要求这个医生上门，所以我们也有在服务过程中间有这样一些客户和病人，指名道姓的需要这些医生服务，那我们可以提供，那我们提供的像我们有专门一些人做这方面工作，和专家去联系，联系的专家什么时间方便啊，有他的时间啊，对吧？但这个一般专家很忙，上班时间没有，那可能就是下班时间或者时间方面，可能对客户来说可能就不到3个小时就不一定完全能满足他的要求了，可能这个就是专家的时间和客户的时间要去协调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能满足，在全国各地，甚至我们对不起，甚至我们有客户要求美国的医生，我们都能联系，然后我们就海外的绿色通道我们都是有的，所以这样呢，怎么说呢，这还是一条我们满足客户的要求，尽量服务好他们。 其实国外的医生哈，这个我们知道制度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我国的医生现在制度打破了这个吗？医生多点执业我们知道现在是已经 国家是明令允许的，在医生的业余时间可以提供比如说其他的这种职业的地点。像这种选择，尤其是一些名医哈，我们通过这样的是国家所允许的，可以点名在他的业余时间让他给我看病的吗？ 像您说的，主持人，就是多点职业放开以后那么就好办了。那如果说现在我们有地域还有管制的， 嗯， 比如说我这医生在北京， 嗯， 一个医院注册了，那在整个北京地区都没问题，我可以行医， 嗯， 但是我要到广州去，不行的， 哦， 对吧？但是现在就可以广东省放开了，我可以在广东省， 嗯， 哎，登记一下，我就可以在广东啊， 嗯， 行医。但实际的全国都铺开了，就是多点职业的全国都铺开了这样的，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名医，比如说我这个医生现在在北京，是吧？我要飞到广州去。那我这个可能我工作时间肯定不可能的， 嗯 啊，那如果说广州的病人也可以过来， 嗯， 我们可以到红化诊所来，我们可以跟他约到红化诊所就近，比如说你协和医院的医生，那我们在东方广场有我们的啊诊所在那边， 哦， 比如说那这边的朝阳，对吧，嗯？那我们有朝阳医院，我们朝阳诊所，金融街那边， 嗯， 同样的，你看协和呀，北京医院啊，301啊，对吧， 嗯， 同仁啊，对对，肿瘤医院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可以就近到诊所去，所以我们其实还有给专家的工作室， 嗯， 有一些专家就在红花诊所成立的叫专家工作室一样的， 嗯， 他专门比如说我一个礼拜来半天啊，来多长时间，所以我们都有专家的轮班表在那边， 嗯， 所以这样的极大的方便的客户和病人， 嗯， 对。 其实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小麦就跟很多的这个私立医院现在是比较类似的， 嗯， 很多大医院的专家我们知道现在多点执业之后在一些私立医院也会有出诊， 对， 嗯，但是在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相比呢，我们就可以点名说我要哪个专家给我看病， 对， 对，既不违反政策，而且又充分利用了这个专家这么宝贵的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 嗯，而且通过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经济上的这种服务价格相对应，也调动了医生的这个积极性。 对对， 嗯，那现在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既然很多和我们的这个私立医院是比较类似的，也想问一问，在招募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比如说和私立医院同时在抢一个专家的时间？那这个我们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儿呢？ 啊，红华的竞争优势实际它是首先安全，患者的安全永远第一。我们首先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安全为目的，所以要做好服务。第二，就刚才说的，我们比如说同时几个单位的抢一个专家，那实际我们有尊重专家的意见，他选什么时间方便， 嗯， 他基于其他时间我们是没办法去控制，也不会去管的， 哦， 就是说这个时间如果患者正好这个时间方便，这个专家要行，对吧，可以。我们还有，但是我们还有不同的同类型的专家，比如说心脏内科的专家，我们有很多角色，对吧 ？A 不行，我们看 B 专家行不行 ？B 专 C 专家行不行？就极大的满足病人的那个基本的要求，是这样。我们还是叫患者第一，真正体现患者第一。至于说那个患者必须实名道姓，我就要这一个专家，那我们就要协调了。 对， 协调啊，我们患者的时间和客户的时间，让他们尽量能够见面。 嗯，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式，从我们患者的这个安全出发，同时呢也充分尊重我们说这种大专家的自己的安排和自由度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这些专家。那现在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服务的结算模式，我们能够通过医保这样的结算方式吗？ 在我想啊，在未来国家肯定会放开这一部分的，至于现在医保啊，可能据我所了解哈，还不行， 嗯， 还不行， 还没有纳入到这个医保的范围哈。 对，但是在美国它是可以的，上面服务是国家的医保，叫 Medicare、Medicare 的都是包括的，美国是可以的。我想这个国家今后也会朝着这个就是普惠化的发展，因为这确实是需要， 嗯， 对吧？家庭呢？ 但您看，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商业保险，然后是可以跟这个比如说像美中医合啊、和睦家呀，这样的一些相对高端的私立医院是有联合的。我去那边看这个门诊的话，这个也是1000多块钱，但是商保就给我报了。那咱们这个是有这样的支付吗？还是我必须就现金真金白银的派到你们这边？ 您提的真好， 嗯， 我们实际和全球100多家商保机构 签订了支付合同。 哦， 大概110几家。所以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客户在线下这一块，我们说我们的服务啊，一个是线下，一个是线上。线下就是我们的实体啊，诊所和医院，还有医疗国际医疗中心，这一块都是直接来签单的。全球最有名的比较 Cigna、Aetna、Allianz、什么国内讲安就安联等等 啊， 通过国内还招商新诺等等啊，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方便他们，还有一些一个商保，但有一些就是自费啊，就是我们的线下服务这一块，自费。 但是其实线上的这一块，包括商保也还没有纳入进来，是吗？ 纳入进来。 线上的话 、商保它实际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每个人买的不一样，有些人可以的，有些人不行。必须有些人我们可以到家里服务，没问题，他规定一个月不能超过几次。有的我们有些商保是可以的。 也就是基本上其实就是我们的医疗保险，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保是不涵盖的，但是大家上的一些比如说高端的医疗险有一部分是涵盖其中的，这个还跟您具体上的这个险种是有关系的。 是。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上门的医疗服务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听众朋友就在问，现在的社区医生现在也有这种上门签约的服务，我们的健康加油站节目这两天也正在开展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家庭医生、社区医生在身边的这样的访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社区都提供了家庭医生的签约，我们有自己的签约医生，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家庭的签约医生也能给我们提供比如说电话的这种咨询，甚至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家庭医生也可以提供上门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相对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种纯商业的上门服务相比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可能都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了。也想问问您，那我们如何吸引客户，他们的竞争力到底如何做到这种比如说差异化的竞争呢？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啊，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些优势在里边，实际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些问题，第一个叫鸿华的专业性，像我们现在上门的医生基本上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那我们一般基层医师啊，他主治大夫都不多，对吧？而且这个相当于我们三级医院的专家得下到基层去了。第二个就覆盖的行业。我们等于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专业都有我们的专家可以上门服务。第三个就是上面的时效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社区啊那一块啊，它实际和三级医院问区别都不大了，我也去体验过的。去看人很多啊，上百个人啊，围着两个医生在等一上午，大家都找了医生看，这个时候这个医生肯定没有时间，抽不出身的，他不可能提供服务，那所以说有可能他有时间的时候才能上门服务。那这就牵涉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叫时效性、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 没有， 不一定有时间， 对吧？然后呢第四个就是我们鸿华医疗，他是把医疗护理这个还有患者啊，他三端都打通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医生上门服务了，如果需要做一些检查，我们啊有一些检查人员也可以上门的。然后需要护理，完了护士也可以做一些护理，上门做一些护理工作。这个让患者感到方便，然后呢及时的解决他们的一些医疗问题。 还是和我们的家庭签约医生服务的项目内容稍微的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其实我们说的是差异化的竞争方式。 是 两者是互补的。 是。 我们在替很多感兴趣的护士们问一个，有护士在问说到底是怎么分账的，比如说像小麦提到的一次打针的服务139块钱。如果护士分账的话大概能分多少，比在医院的收入真的会高很多吗？这可能是有意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护士的这个问题啊。 实际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是医生上门和护士上门，对医生和护士，我们说我们的鸿华医疗集团有三个服务对象。首先是病人，其次是医生，第三个是护士，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把客户的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刚才您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分账，实际我们有不同的服务内容，它有不同的分的方法。但是有一条大部分都是分给我们上门的医生和护士的。所以这样收入肯定很丰厚的。我们是主要是提供平台 是吧？我们收一些平台的服务费用，大部分的费用啊， 还是给医生和护士的， 给医生和护士。 嗯，毕竟是这种医生和护士这种多点职业，甚至是在业余的时间完成的，还是需要有这种我们说经济上的这种奖励和鼓励，大家才能有这种积极性哈。 是， 那行，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或者说如果真的在诊疗和服务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我们有没有比如说商业保险的这种介入，能够帮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呢？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鸿华医疗集团，我们厦门的医生护士还有患者都有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希望不发生，但是谁也不敢保证，真发生的话，我们有商业保险去覆盖的。 不光是患者的这个意外情况，像医生护士比如说遭遇了什么意外的情况，也有商业保险的介入来保障他们的这个利益和安全。 对，让大家放心。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介绍了现在上门提供的这样的医疗和健康的服务。通过这样的一个新服务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是作为现在比如说在我们社区医院和大医院看病之外的一个补充，针对真正有需求和真正比如说在经济上比较宽裕的这部分朋友，他有自己的特殊需求的一个补充，也希望这样的上门的医疗服务能够给我们的这样真正有需求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服务和更多的方便。最后呢，我们也和大伙公布一下今天互动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吗？以下哪一个服务内容是超过了护士的工作范围呢？ A 选项打针， B 选项抽血， C 选项下诊断，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我们让沈总帮我们来揭晓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的另一位客户的翟女士。大家听众们大家好，正确答案就是最后一个 C， 不要的，就是下诊断。护士同志是不能给你诊断的，只能给你打针输液或者抽血，不能下诊断的。希望大家们运气好啊。对。 好，那下诊断这个服务内容呢应该是医生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所以说护士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权限为我们来下诊断的。也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会送出价值800元的中医理疗卡，具体的获奖名单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播出后的下个周二，我们会在公众账号当中为大伙公布获奖名单，您只要点击公众账号界面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就可以实时的观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到底是哪位听众朋友了。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健康关于投资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I remember all of the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be. So desperate to find a way out of my world and finally breathe. Right before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 Every story has its scars. But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t you, we'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angel.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